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18号举行集会，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。会上继通报朝鲜半岛形势后，一些人做了发言。发言者强调，朝鲜是遏制美国称霸世界野心的自主堡垒，并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。另外，为声援朝鲜人民月，非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秘书长昂德烈·卢黑克里·加伦达18号发表谈话，表示谴责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。